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的节目。上几集里面我讨论过很多的问题，关于是法治、是公义，还有就是人权问题。但所有这些概念里面似乎慢慢就做了一个很重要关键的问题，中国人讲了百几年的问题，一个就是所谓民主问题。我知道在即差不多100年前的时候，我们讲中国人讲是蔡先生、德先生，我们的科学呢似乎都很多进展了。但是民主是怎样呢？民主是什么意义呢？到今天的香港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重要的一个理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是一个要深入讨论的，一个是人都讲出来的一个所谓口号，但其实上是什么意思呢？似乎大家就未必一定很清楚。咁今日咧，我十分开心，十分开心，因为咧，我请到我嘅即系我最尊敬嘅朋友关信基教授咧，同我讲解问题。大家知道咧，关信基教授咧系我哋嘅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嘅荣休嘅讲座教授，佢都系咧系2006年退休之后咧，亦都系公民党嘅创党主席，直到2011年咧先系退下嚟嘅。咁當然啦，關教授喺過去香港嘅卅幾年嘅教書，同埋咧係直接參與啦香港嘅民主運動嘅一方面裏面講咧，依個人選係最好不過啦。今日咧就同埋未來嘅三集裏面咧，我就集中討論民主問題。張基兄，歡迎你，歡迎你，係啊。嗱，我諗民主有好多人講啦，好似我講啦，講咗成百幾年啦。其實民主係乜嘢咧？點定義民主咧？民主係咪即係話一人一票啊？每個人都話事啊？或者話係少數服從多數咁簡單咧？ 民主從常識嚟到去定義就好容易嘅， 嚇、 大家都耳熟能詳啦。譬如話人民當家作主， 係啦係啦， 嗱咁嗰個就好容易係理解啦嚇。亦、都有孫中山先生咧就話民主咧就係管理眾人之事，咁就傾向咗即係講行政方面嘅嘢。呢兩個講法咧都同即係一人一票咧就未必有直接的必然的個關係，特別管理眾人之事的話咧，可能去得仲遠一啲添。咁如果我哋係要即係從嗰個理論或者概念方面，特別咧從嗰個係實踐嘅歷史嚟到去反省的話咧，比較精確的嗰個定義就應該係咧經人民的同意而統治，就係一個比較好一啲嘅嗰個係 定義。點解需要人民嚟統治嗱？我要我諗我 人民嘅同意， 同意 人民同意。 點解需要人民同意咧？點叫人民咧？我理解到咧，就係喺過去歷史裏邊啊，我諗就係由自我讀哲學裏邊講嘅時候咧，好多人對於民主咧就好多懷疑嘅喎。懷疑緊就話咩啊？譬如話講一個希臘人講民主依個所謂 democracy 裏邊咧，其實話呢個部民政治嘅啫。咁多人講嘅嘢邊得㗎？柏拉圖已經反對啦。 嗯。首先即係如果話係因為唔知道人民係乜嘢嘢咧，而從而唔能夠理解民主或者唔能夠係贊同民主嘅話咧，咁呢個事實上同好多同有個民治嘅嗰啲管治嘅方式咧都一樣嘅。譬如我哋講話民本政治，咁民本嘅話，咁你講人民啦，即係人民為本啦，咁人民係咩咧咁啊？人民是什么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管治的制度，一种管治的过程呢，就不 是, 即是最到位的一个理解。最到位的理解呢，要得到他的同意才能够统治，先能够维持统治。即是任何使用权力来到统治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民的时候呢，要得到人民的个同意。那个意思他當然咧，同佢背後啊嘅嗰個意義同埋嗰個道德價值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嗱，即係呢個好大嘅關係就乜嘢嘢咧？就係人嘅個尊嚴。嗱，人咧，如果佢能夠咧自己係管自己，或者咧參與同其他人一齊咧，係管一個共同嘅社會嘅話，佢先會係尊嚴嘅。嗱，即係如果佢係俾人哋管嘅話，佢冇自由，佢想得乜？ 唔能够得乜，佢想做乜唔能够做乜咧？嗱，咁佢咧好容易会丧失佢嘅嗰个自由。所以人嘅尊严咧，系呢个了解底下嘅民主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价值嘅判断嚟嘅。 我谂咁讲啦，嗱，陈继兴，嗱，你讲得好啱，好理想，但系咧，我记得咧就系柏拉图都咁前讨论过话，喂，其实啊，管治社会咧，政治啲嘢咧，应该系啲少数人有学识嘅人，即系有教育嘅人，有好修养人先得噶嘛。譬如讲佢有个举例就话，我马病咗揾兽医，我鞋穿咗揾布鞋佬。点解我哋嘅众人之事咁大件事里边咧，问兽医又得，卖菜又得，依根本佢哋啲人民咁唔懂事噶嘛。咁你话尊严的话，我应该又要揾一个咩更加叻嘅人去保护佢哋，而唔系俾佢哋去话事。去话事里边，呢班嘅无知富裕、无知人民点懂得去管治自己啫？ 呢个意思即系话，系我哋补鞋要揾即系专业嘅布鞋佬。我哋睇醫生咧要揾專業嘅睇醫生，咁政治應該一樣，即係我哋要揾專業嘅政客係專業嘅政治家冇錯。但係一個關鍵就喺呢度，唔係有人咧就配一個鞋匠俾你幫你補鞋，唔係一個人咧配一個專業嘅醫生嚟到睇你，而係你自己可以揀一個專業嘅醫生，你自己可以揀一個補鞋佬同你補鞋。咁如果人民覺得，管我的人呢要好专业的话，咁我都接受呢个意见的话呢，咁我要有权去揀我认为专业的人。咁当然你可能会话人民点知道。 是啊。 咁呢个有个假设，即係人就係冇知识嘅。佢病医得好唔好佢自己唔知嘅。佢嘅鞋呢就补得好唔好呢佢自己唔知嘅。 咁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就係出现嘅问题囉，就话、是、我哋觉得大部分人民呢其实基本上呢係比较愚昧嘅。同埋加埋咧，慢慢咧，佢哋自己自知自理。但似乎民主嘅關係，眾人之事，係一個整個國家或者整個社會嘅問題。我如果俾一啲淨係要關心自己私利嘅人咧，佢會表達佢自己意見裏邊咧，係咪一個好大問題咧？ 呢、這個問題絕對唔大，因為我哋咧唔能夠咧係開宗明義地就假設咧所謂人民或者你我街上面任何人咧，佢第一係愚昧嘅，第二係自私嘅，因為同樣地，我哋亦都唔能夠係先驗咁，或者係即係開宗明義就話凡係。挂个牌话自己专家人咧就一定系专家，专、家可能都有优劣之分，都有真假之分。我哋亦不能够假设咧，专家一定唔自私嘅。如果专家自私起嚟，特别专业嘅政客，佢系自私嘅话咧，咁、那个祸系更大添。比一个自私嘅自称为专业嘅医生嘅个祸害咧，可能仲更大。 嗱，點解咧？因為咧，就我講轉頭，即係都係一樣咧，就話我係專業嘅，我哋有諗過點樣去管理國家，或者點先係理想啊嘛。所有普通人民咧，佢哋係咪需要一個即係話一個好長遠嘅所謂叫政治教育之後，先能夠做一個係參與民主嘅一個所謂人民咧？因為咧就係每人因為佢係人，就應該可以參與依個咁嘅，或者係應該有咁嘅權利去要求民主咧。 首先第一部分先啦。你不能够假设咧，你所称嘅所谓专业嘅政客、或者甚至政治家，佢系真系专业嘅。佢真系咧系就攞到政治嘅权力嘅时候咧，佢系谂过点样去执政嘅。嗱、我哋响即系实践嘅世界里边，我见到好多人，佢已经坐到嗰个位嘅时候咧，佢、可能坐嘅时候咧系未谂过点样去管治嘅。谂过点样管治嘅人咧？我哋事后觉得佢可能系唔专业嘅，事后觉得佢事实上系非常之自私嘅，即系话我哋不能够凭空地就去假设人民就一定愚昧、一定自私，政客、政治家一定咧就系专业，就一定系呢个系唔自私啊！咁呢个系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讲权力个问题，点解人民要有一个权力喺度管自己？咁同一个问题，我哋都可以问点解所谓专业嘅政客或政治家咧？就有權利管， 因為佢有專業知識咯，佢有佢啲特定，等於話我唔能夠揾求其一個人咧係醫我噶，我一定揾呢個咧就會係要有醫科嘅常知識先能夠醫我噶嘛， 係 咪？ 咁係咪表示即係話嗰個一個專業嘅醫生咧，佢就有權利一定要去睇係一個佢自己去揾嘅人咧？ 佢未必有權利，但係佢有因為佢有個專業知識裏邊咧，佢又能夠去醫人。 但一個咧冇專業知識嘅人咧就唔能夠醫人啊嘛，呢、這個最大分別。 好啦，咁我哋就可以話，即係人民嘅話，點佢有權利咧去揾管佢嘅人咧？咁就因為被管嘅係佢自己。 O K， 佢自己命運，佢自己利益。 嗱、我哋其實啱啱開始咧就其實有一個好激烈討論啦，但係我要休息一陣間，就翻轉頭再繼續呢個討論啦。 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荣休讲座教授关信基教授。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哲学对谈节目。今天我们请了关信基教授同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主。信基兄，刚才我们已经是讨论了很激烈关于民主的定义和民主的意义分题。或者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进一步再请教你，是其实民主在过去的时代里面讲，它基本上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问一个历史意义先。显然民主政制呢是一个新兴的东西，或者我想下，直至到我想是200年前的时候呢，可能民主是一个 不常讲的东西。但是这个历史，在历史的这个脉络里面讲，民主有什么意义呢？ 在历史脉络来讲的话呢，就民主不是新的东西。 嗯， 民主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的。 嗯， 像古希腊的城邦呢， 嗯嗯， 就已经实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所谓直接民主。 嗯嗯嗯， 像当时的城邦里面被视为是公民的人呢，他们全部呢是参加这个政治的过程。那他是很古老的东西。 嗯， 但是一直到是差不多17世纪中叶期间，有很多其他的政体管治的方式是出现了，变成了是民主管治方式的一种竞争。一直至这个是19世纪开始到今日呢，慢慢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的那个趋势。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呢都放弃了其他的管治方式呢，而是改变成为一个民主的那个政体。在这里呢，丘吉尔就给了一个就是很概括性的一个历史的那个范成。他说呢，民主呢事实上是很差的一种管治方式，很难的管治方式。但是很多其他同佢競爭嘅管治方式咧，歷史上面我哋見過嘅、經驗過嘅咧，比民主仲要差。 嗱，頭先你啱啱講咗啦，你話呢個民主係的確係即係古希臘嘅時候嘅嘢啦。但係古希臘嘅時候，大概公元前嘅三四百年左右嘅時候啦。但經過之後咧，好多人批評啦，柏拉圖批評、亞里士多德批評。咁跟住你講十七世紀有成2000年啊，即係話歐洲咧，即係世界裏邊啊冇民主呢個政制嘅。咁你剛才講丘吉爾嘅問題。咁我谂就问一问，即系过去嗰2000年里边嘅体制啊，啲政治制度有咩唔妥咧？佢最大问题喺边度？要需要民主嚟取代咧？ 佢最大嘅问题咧，第一咧就系权力容易咧被滥用。咁特别系啲专制嘅或者独裁嘅政体底下咧，就啲人民咧系好似系 蚁 畜生、蚁民咁样样，系受到系剥削、 系 压迫。啊，呢个系最大嘅嗰个系问题。 但有很多制度的，有譬如说我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很严明的君主的，或有譬如说君主立宪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譬如说精英的统治的，但那些不是好的政治制度是吗？ 君主立宪下一步再讲。啊，关于前者的话呢，有贤君，譬如有这个是善心的将军，他可以是做这个国家元首的。但是从历史的那个统计来讲的话呢，贤君到底是少数的。多数都是暴君，多数都是庸碌的君王，贤君不多的。 即是说呢，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就是权力的来源在哪里。以前的皇帝就说是上帝比或者天比。是即是说在这个历史改变里面，就说在一个政治权力的来源呢，就像说就是来自人民的同意。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意思？ 这个是最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背后呢，其实呢特别在古代来讲的话，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即比较抽象的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要管治好呢是很难的。但是怎样不会出现管治得非常之不好呢，反而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呢，它的那个重要的地方，它重要的贡献呢，就防止一些极端恶劣的 管治嘅话咧，咁冇嘢咧比即系民主更好。 讲完历史意义啦，又讲下譬如实践意义点样睇法？ 实践意义咧就系咁，如果我哋都翻翻一个历史角度去睇嘅话咧。一直到有民主之前的政治世界咧，群众是冇政治角色的，咁系完全咧就系啲你所讲的专家、专业人士、政治家、皇帝咁等，佢哋管理嘅。而佢哋个管理当时咧，亦都唔系管得好多，啲比较无为啊，只系限于国防啊、治安啊等等啲咁样嘅嘢嘅。但系到呢个十八世纪开始，就慢慢咧就。社會唔同咗啦，啲人民嘅期望啊等等都唔同咗啦，就開始咧群眾喺個政治過程裏面咧，係慢慢有一個活躍嘅個角色，佢自己都希望比較活躍，就唔係好被動地咧咁嚟接受統治嘅，所以我哋就要揾一個方式，揾一個制度咧，係能夠處理到群眾嘅嗰個政治， 即係話令到人民可以醒覺到。是要他自己要参与政治。 不是使啲人民的醒觉，不是使啲群众醒觉，而啲群众自己醒觉了。 即是参与一 个。他要参加凡是跟他自己生活命运有关的事，他都希望能够有发声的机会。 呢個係一個描述性，其實實上有冇啲歷史嘅一啲事件證明咗呢件事咧？即係話其實人唔係好想理自己嘢嘅啦。你覺得喺邊方面可以睇到呢個咁嘅現象咧？嚇， 呢個咧可以從即係社會科學自從有嗰個所謂係意見調查嘅方法之後，咁透過咧我哋今日所講嘅所謂民意調查或者輿論調查咧，係可以見得到。就喺啲已經係成熟嘅民主國家不在話下啦，喺啲未曾民主嘅，仲係呢個係比較專制嘅政體底下，有呢個調查嘅機會嘅時候咧，一波一波嘅調查，你可以見得到咧。是他们是觉醒了的。 那个时候呢就即刻带了一个问题呢、就说是有些人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就民主和民粹啊连在一起。民主其实是什么是会是一些迎合一些普通人的一种愿望。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是未曾讲民主的制度啊等等的问题之前呢、就是很难答这个所谓民粹或者民主的那个分别的。简单来讲的话呢所以民主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要能够保证这个根据人民的意愿而统治这个这样的理想是能够得到是实践的。有啲制度嘅規則、制度安排喺 度。我諗我哋遲啲再討論啦。最後一個問題咧，就問你喺關於譬如民主嘅呢個意義裏邊講嘅時候，你覺得有咩佢嘅所謂價值意義咧？ 民主嘅價值意義咧，剛才喺我哋嘅討論裏邊咧，就稍微掂咗一啲嘅啦。係 啦， 嗱，呢個咧就係最係底線嘅一個價值。呢、這個價值咧就是防止嗰個權力嘅濫用。有一句嘅名言咧，就是、有權必濫。咁你一定咧就要有個制衡啊！咁個制衡你一係咧就響一種權力嘅結構裏面咧去製造，另外咧就係你響個被統治者佢有呢個制衡統治者嘅權力嘅嗰個機會，咁呢個係即係第一個要義啊！有民主就因此我希望咧就權力不至於濫用到咧不可收拾嘅嗰個地步，呢、這個第比較係抽象比較遙遠嘅咧，剛才稍微都提過啦，就係話人作為人嘅話咧，佢有啲基本嘅尊嚴，係呢、這個尊嚴咧就自己希望過自己中意過嘅嗰個生活。咁如果民主一種係能夠咧係防止權力濫用嘅嗰個制度嘅話咧，咁就對咧呢、這個。人的個尊嚴的嗰個係保障咧，就會大一啲。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嘅價值。再有啲價值咧，就同你將來可能要傾到嘅問題咧，啲咩自由啊、平等啊、公義啊等等咧，就都會有關係啦。 咁即係咁講嘅話咧，就話係民主其實一個理想嘅啫喎，係咪？ 民主或者任何政治制度嘅選擇咧，都牽涉到一個價值嘅個選擇。咁就睇即係某一個國家嘅人民或者啲精英，佢係願意咧係追求啲咩價值啊？ 咁你覺得最後啊，譬如講我哋而家又喺民主定義裏邊講嘅時候咧，民主呢個咁嘅概念裏邊啊，最後尾帶到就呢個社會呢個人民係到咩地方咧？係有咩最終嘅理想咧？ 最終個理想咧就係所有喺一個地方嘅，喺一個民主嘅地方嘅人民咧，佢作為一個人咧， 佢除咗有自己嘅嗰个自私嘅一面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公民嘅嗰个素质，会为他人着想嘅。咁大家咧就响呢个嘅公民性嘅嗰个系文化底下咧，系合作、竞争、系反对、协调，咁嚟到咧去建构嗰个共同嘅生活。咁呢个共同嘅生活咧就能够保障大家系都咁高高低。大家都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啊！而且呢亦因为咁样一种制度，佢哋有一种团结性，会为呢个共同嘅嗰个公益 the common good 啊嚟到 咁，即系会唔会话咧就话其实最有目的就话，如果达到真系人民嘅幸福咧，民主系一个必须嘅条件嚟啊！ 应该系咁讲啦。 好，多谢你。今集咧我哋讨论咗咧就系民主嘅定义同民主不同嘅意义呢方面嘅问题啦。下两集咧都仍请咧系关顺喜教授同我哋讨论民主嘅其他嘅方面嘅问题嘅。多谢各位收听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